弟兄姐妹平安。如果你能够翻开圣经到使徒行传第九章，今天是第九章最后一个段落，从32节到第43节，由我来念今天的经文，也愿我今天能够完整的念完经文。这是上帝的话语。那是犹太家，哦，对不起，那是31节。32节，彼得周游四方的时候，也到了居住吕大的圣徒那里，遇见一个人名叫以尼亚，得了瘫痪，在褥子上躺卧8年。彼得对他说：“以尼亚，耶稣基督医好你了，起来，收拾你的褥子。”他就立刻起来了。凡住吕大和沙伦的人都看见他，就归附主。在约帕有一个女徒名叫大比大，翻希律尼话就是多加，多加就是羚羊的意思。他广行善事，多施周济。当时他患病而死，有人把他洗了，停在楼上。吕大原与约帕相近，门徒听见彼得在那里，就打发两个人去见他，要求他说：“快到我们这里来，那里去，不要单言。”彼得就起身和他们同去。到了，便有人领他上楼，众寡妇都站在彼得旁边哭，拿多加与他们同在时所做的里衣外衣给他看。彼得叫他们都出去，就跪下祷告，转身对死人说：“大比大，起来。”他就睁开眼睛，见了彼得，就坐起来。彼得伸手扶他起来，叫众圣徒和寡妇进去，把多加活活的交给他们。这事传遍了约帕，就有许多人信了主。此后彼得在约帕一个俏皮匠西门的家里住了多日。让我们先一起祷告。天父，感谢你赐给我们《使徒行传》第九章，让我们知道，看到你的仇敌扫罗他如何归信你的儿子，也感谢你赐给我们《使徒行传》第十章，让我们看到一个外邦人百夫长哥林牛他如何归信你的儿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也感谢你赐给我们今天的经文，在第九章和第十章中间，也求你借着宣讲、默想、聆听今天的经文，让我们更知道你的儿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如今如何，仍然在他的教会之中工作。求你祝福我们以下的时间，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法利赛人扫罗信主，和罗马百夫长哥利牛信主，这应该是在使徒行传之中记录个人归信主耶稣过程最重要的这两个记录，因为这个两个人的信主有深刻的象征的意义，也他们的信主也就直接影响教会之后的发展。因此我们如果说使徒行传第九章和第十章是使徒行传最重要最中枢的经文，并不为过，但是在第九章和第十章之间有使徒行传9章32到43节，就是我们今天的经文。路加叙述彼得周游四方的时候，他行了两个神迹。彼得之后用同样的字句对哥林牛来形容他的主耶稣的事迹，他说：“上帝怎样以圣灵和能力膏拿撒勒人耶稣，这是你们所知道的。他周游四方行善事，医好凡被魔鬼压制的人，因为上帝与他同在。”这是在第十章38节。耶稣开头一切所行的，如今耶稣的使徒西门彼得也照样行。今天这一小段经文，我相信肯定会让熟悉福音书的读者有似曾相似的感觉，因为这就好像是直接出自福音书的经文。彼得他周游四方行神迹，他命令瘫痪的人起来行走，他吩咐 死人起来从死里复活，甚至他行神迹的时候所说的话语都曾经在经文中出现过。彼得今天在经文中所做的事情，无非就是他的主耶稣曾经做过、曾经说过的。今天经文的主角是彼得，但是今天经文真正的主角是耶稣。这一段经文提醒我们，耶稣与他的教会同在，耶稣如今仍然与他的圣徒同在，就如他自己所应许的，他说：“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我必到你们这里来。”他说：“凡我吩咐你们的，都要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在《使徒行传》第十章之前，我们不应该忽略这十二节经文。这段经文告诉我们，拿撒勒人耶稣基督，上帝的儿子，如何透过他的圣灵，借着他的使徒，与他的圣徒同在。第三十二节，彼得周流四方的时候，也到了居住吕大的圣徒那里。吕大是在耶路撒冷西北方的一个城市，离耶路撒冷大约一天的路程，大概25英里，如果我记得没错，一天走得快可以走完。圣徒这个字，其实在使徒行传只出现四次，有三次是在第九章，一次是在第26章。谁是圣徒？如果你要知道圣徒的定义，如果你要找圣徒，你去哪里找圣徒？去诗篇找圣徒， right？ 诗人说，论到世上的圣民，他们又美又善，是我最喜悦的。耶和华的圣民啊，你们要歌颂他，称赞他可纪念的圣民。谁是圣徒？圣徒就是歌颂纪念耶和华圣民的人。耶和华的圣民啊，你们都要爱他。谁是圣徒？圣徒就是爱耶和华的人。耶和华的圣民啊，你们当敬畏他，因敬畏他的一无所缺。圣徒就是因为敬畏耶和华而一无所缺的人，因为耶和华喜爱公平，不撇弃他的圣民，他们有蒙保佑。但相对来说，恶人的后裔必被剪除。圣徒就是不被耶和华撇弃，永远蒙耶和华保守的人。召聚我的圣民来到我这里，就是那些用祭物与我立约的人。圣徒就是与耶和华上帝立约的人。把你的仆人的尸首交与天空的飞鸟为食，把你圣民的肉交与地上的野兽。圣徒也是为耶和华殉道的人，但是在耶和华的眼中，圣民的死是极为宝贵的。而扫罗他一度多多的苦害圣徒，而彼得之后会对信徒说，那招你们的既然圣洁，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群，有君尊，是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于上帝的子民。保罗他对哥罗西人说，上帝是借着基督的肉身死，叫你们与自己和好了，你们就都成了什么？圣洁的，没有瑕疵的，无可责备的，把你们引到他自己面前。对以弗所的教会，他说，上帝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好叫我们，使我们在他里面成为圣洁，无有瑕疵。他又告诉帖撒罗尼迦的圣徒们，上帝对你们生命有美好的计划，你们要活出美好，因为上帝的旨意就是什么？Your sanctification， 就是你们要成为圣洁，远避淫行。所以，谁是圣徒？就是那些借着圣灵，在耶稣基督里面蒙上帝拣选、蒙上帝呼召， 得为称义，被赐予儿女名分，成圣得荣耀的人。圣徒就是父赐予子，而子一个也不失落的人。圣徒就是上帝为了自己的荣耀而分别为圣的人。现在的教会已经不多用这个字眼圣徒来形容基督徒，我觉得这个很可惜。除了在这里之外，在其他教会有人说圣徒这个圣，好像据我所知没有。因为谁是圣徒，你们就是圣徒。谁分别为圣，你们分别为圣。谁是圣洁的，你们就是圣洁的。如果我问你们，你们是不是圣洁的，你们必须回答是。因为除非你们中间有人要否认自己是基督徒，除非你要否认上帝对你的生命的确有美好的计划，要你活出美好，要你圣洁，除非在座有人不想见上帝，因为人若非圣洁不能见上帝。圣徒就是在吕大信奉耶稣的人，圣徒也是我们的身份。一个认知自己身份的人，肯定与不明白自己是谁的人，在行为上会有所差别。要知道你是什么，就影响你做什么。认知自己是圣洁的人，才可能行出圣洁。你要确知你自己是上帝的儿女，你才可能活出符合上帝儿女的样式。而这个与世界的标准作业程序是刚好完全相反的 ，right？ 世界上所有有神无神的宗教信念都会告诉你，你必须要先做什么才成了什么，你必须要先努力的赚钱才会成为有钱人，你必须要努力行善你才成为好人。然而，上帝是先叫那不义的在他儿子里面得以称义，然后呢，他再叫我们行善，因为这就是上帝他自己预备叫我们所行的。在新约里面，谁是圣徒？哥林多人是圣徒 ，right？ 哥林多人那些容忍乱伦、彼此诉讼、不按规矩守圣餐的哥林多人，这群人保罗写信给他们，称他们为什么？他说，我写信给哥林多上帝的教会，就是在耶稣基督里成圣蒙召做圣徒的人。这群人是圣徒，他们是蒙召成为圣徒的，不是按照他们的行为成圣。正因为如此，保罗可以对他们提出行为上面的要求。你们岂不知不义的人不能够承受上帝的国吗？不要自欺，无论是淫乱的、拜偶像的、奸淫的、做娈童的、青男色的、偷窃的、贪婪的、醉酒的、辱骂的、勒索的，都不能够承受上帝的国。你们中间也有人从前是这样。你们中间从前也有人是这样，但是如今你们奉主耶稣的名，并借着我们上帝的灵，不是因为你们的行为改变，已经洗净了，已经成圣了，称义了。其实这就是一个教会道德劝诫，一个教会施行惩戒的基础。因为你是圣徒，因为你已经成圣了，所以你必须成圣。因为上帝已经将你分别为圣，作为他自己的圣名，所以你理当活出一个圣名该有的样式。成圣我们都知道它是一个过程，的确也是如此，但是成圣也是一个身份，是上帝赐予他儿女的身份。有圣徒居住在吕大，就表示吕大有耶稣基督的教会。我们并不知道，路加没有告诉我们这些人怎么成了圣徒，可能腓力传福音给他们。彼得到了吕大圣徒那里，遇到一个名叫以尼亚的人，我们也不知道以尼亚这个人 是否是圣徒，可能是，可能不是。路加在这段经文里面只给我们非常少的细节，最少的细节。他好像对读者说，你们其实已经知道这个故事的情节了，因为你们已经听过这个故事。这个故事就回去福音书，或者看我写的上一封信，路加福音第五章。我们只知道以尼亚他是瘫痪，在褥子上躺卧了八年，我们不知道是否有朋友会抬着他到彼得的面前，我们不知道是否有朋友抬着他到会堂的面前祈祷祈讨起为生，我们也不知道彼得是否看到这个人有信心因此医治他。路加都没有告诉我们这些细节，但是我们知道我们需要知道的，我们需要知道什么？这个人瘫痪八年躺在褥子上。如果你们中间有人有这个经历，照顾过瘫痪失去行动自主能力的人，你的亲友，你照顾他，你照顾过需要别人帮他洗澡，需要别人帮他擦屁股的人，这个人以尼亚八年，我们不知道是否有人帮以尼亚洗澡或者擦屁股。八年下来，我们甚至不知道他有没有洗澡，有没有擦屁股，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知道以尼亚，耶稣基督医好你了，起来收拾你的褥子。更好更直接的翻译就是，以尼亚，耶稣基督现在医治你。这原文是现在进行的动词，不是医治好了，而是现在正在医治。耶稣基督现在在这里，在吕大，在他的圣徒中间，他医治你。起来收拾你的褥子，起来。以尼亚听到，对他来说这是他一生之中所领受最大的恩典。收拾你的褥子是他必须遵守的命令啊！每个人都会想到想要听到起来，有谁会不想要起来？但是有谁会喜欢听到去收拾你的房间，去洗碗？阿们。为什么彼得要对以尼亚说收拾你的褥子？这有点啰嗦，这有点多余，不是吗？以尼亚他的问题，他是一个瘫痪的人，并不是他是一个小孩子。为什么要命令他收拾褥子？因为凡领受耶稣基督恩典的人，必然也是受命于耶稣基督的人。你不可能领受他的恩典而不遵守他的命令。以尼亚他不是因为他收拾褥子才得医治，但是以尼亚得到医治就必须收拾褥子。不是因为你遵守上帝的命令而领受他的恩典，却是因为你已经领受了他的恩典，所以你遵守他的命令。恩典是白白赐予给我们的，我们却是上帝以重价赎回来的。我们没有付出代价，谁付出代价？是上帝他儿子付上他自己的生命。因此你的生命不再属于你，他用他的生命将你赎回，因此你的生命是属于他的，因此他是你的主，他做主，你或生或死，就不再为你自己做主，也不再为你自己活，而是为他上帝的儿子而活。你或生或死，你就是他的人，你的一举一动，你或起来或躺下，就不再是你自己的一举一动，而是听命于他的一举一动。如果以尼亚收拾他的摊子，他是听从耶稣基督命令收拾他的摊子。而我们知道这是耶稣基督他自己所行的神迹，因为这个神迹产生神迹应该有的果效，他立刻就起来，凡住在吕大和沙伦的人都看见他，就 归服主。每一个神迹都应该叫人归服主。神迹若不叫人归主，会成为信仰的绊脚石。为什么路加在这里提到沙伦？沙伦这个地名在新约是无缘无故在这里出现一次，因为先知早就预告有这么一天，沙伦的人要成为蒙上帝救恩的人，沙伦的人要成为沙伦的玫瑰花，沙伦的平原必成为羊群的圈，都为寻求我的名所得着。我顺便一提好了，我讲到会引用很多的经文，我不一定会每一次都讲这经文出处在哪里，但是我会把逐字稿放在网站上，所以你要看经文的出处可以去download 那个逐字稿。约帕离吕大大概有半天的行程，约帕是一个靠海的大城，一个海港，一个大多是外邦人的城市。其实我们也熟悉约帕，因为约帕在哪里有出现？约拿记，先知约拿就是逃离耶和华的面，下到约帕，在约帕下到船里面。在约帕有一个女门徒，名叫大比大，翻成希腊话就是多加 Dorcas。多加的意思就是羚羊或者鹿类动物的意思。大比大，经文说是个门徒，而谁是门徒？门徒顾名思义就是认耶稣为主，称耶稣基督为老师，为拉比的人。门徒就是跟随耶稣而受教于耶稣的人，门徒就是学习的人，学习真道的人。加尔文在注释这段经文的时候提到，称信徒为门徒就代表教会必然教导，门徒就必须领受教义，门徒的训练就是教导他们教义，就是 indoctrination， 要有 doctrine。 你们有没有教义？你们要不要教义？还是那、啊、教义啊呀、啊、教义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我们要有颗破碎的心。哇哇哇，我们若不要教义就不受教，我们若拒绝教义就是拒绝做门徒。教会若不教导就印证教会没有耶稣基督，教会如果不在乎教义，不论有再多的人也没有门徒。多加是个门徒，在新约里面唯一一次用女性的名词形容一个姐妹，就是在这边，她是女门徒。如果你要直接翻译出来，这就表示她不是那些常常学习终究不能明白真道的人。这段经文在哪里出现？我上次有问，你们知道那种常常学习终究不能明白真道的人，就是所有的讲座都会去参加，所有的读书会都会去参加，所有的名目的话都会按赞，但是终究不能明白真道，有活不出真道的人，就是听道而不行道的人。多加是个门徒，因为他不止听道，他也行道。他广行善事，多施周济，他信上帝而热心行善，他行上帝自己预备叫他圣徒所行的善，他是信徒，而他的行为就印证他的信心是真实的，是活着的，不是死的。他没有对赤身肉体又缺了日用饮食的弟兄姐妹说，你们平平安安的去吧，愿上帝祝福你们，愿你们穿得饱吃得穿得暖吃得饱。诗人说广行善事多施周济，这样子的人有福了，照顾贫穷的有福了，他遭难的日子耶和华必搭救他，耶和华必保全他，使他存活，他必在世上享福， 他病重在他，耶和华必扶持他，他在病中，你必给他铺床，耶和华必给他铺床。这样子的人，照顾穷人的人，有才德的富人，多加却患病而死。为什么？好人不长命。我为什么好人不长命？门徒们听见彼得在吕大，就打发两个人去见他，央求他说：“快到我们那里去，不要耽误。”我要彼得要去约巴干什么？人都已经死了，你去叫他复活干什么？不是多死一举吗？你有听到我刚讲的？OK， 多死一句。我为什么他要去？他要去约帕，而且他立刻起身就去了。彼得去约帕，因为八百多年前有两个先知也做过同样的事。以利亚和以利沙都曾经到过楼上，叫死人复活。彼得去约帕，因为在一年、两年、三年前，他的主耶稣曾经做过同样的事。路加自己就记录他两次做过同样的事，在路加福音第七章、第八章。旧约的先知叫死人复活，其实就是预告有一天死人要听见上帝的儿子的声音，就要活了。而新约的使徒叫死人复活，就证明那死而复生的主如今仍然在他的教会中工作，叫死人复活。彼得到了，便有人领他上楼，众寡妇都站在彼得旁边哭，拿多加与他们同在的时候所做的里衣外衣给他看。 So 就此我们就知道多加生前所行的善事的内容，其中一部分是照顾寡妇。众寡妇都站在彼得的旁边哭，他们拿着多加生前所做的衣服，这些衣服就好似会说话，是多加生前行善的见证。传道者说，人所说的话你不要放在心上，恐怕听见你的仆人咒诅你，因为你心里知道自己也曾屡次咒诅别人。这段经文应该成为很多人的金句，因为很多人将人的话放在心上，因为很多人将人说赞美他自己的话放在心上。Well, 这就是为什么你不应该喜欢听别人说你的好话，因为这样子的人有祸了。因为在乎听别人说自己好话，对自己说 yes 的人，也不应该奇怪会听见你的仆人咒诅你。这些寡妇现在对彼得所说的话，多加他自己听不到，他也不可能放在心上，但是你觉得这些寡妇会说什么话？是咒诅还是赞美？人所说的一切话你不要放在心上，因为你总有一死。但是如果你要人在你的背后或在你死后说你好话，你最好趁你还活着的时候怎么样？广行善事，施行周济。你最好不要对有需要的邻舍说去吧，明天再来，因为你明天是否还活着你并不知道。人所说的一切话你不要放在心上，但是有一个人说的话你需要放在心上，因为你不要听他说我从来就不认识你，你这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你要将那人所说的话放在心上，因为你总有一死。你要听到他对你说，你这蒙父赐福的人，可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我渴了，你们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给我穿；我病了，你们看顾我；我在监狱里面， 你们来看我。 So 谁可以承受天父在创世以前就预备的国？谁？广行善事、多施周济的人，就是做好事的人，就是好人。好人上天堂，好人会复活，多加上天堂。耶稣曾经说，你们常有穷人与你们同在，要向他们行善，随时都可以。耶稣的意思是，哦，我们随时都可以向穷人行善，明天也可以，后天也可以，大后天也可以。还是他的意思是说，你们今日有穷人与你们同在，你们就要今日行善。把你的饼分给饥饿的人，将漂流的穷人接到你的家中，见赤身的给他衣服遮体，顾去自己的骨肉而不遮掩，这样你的光就必发现如早晨的光。你所得的医治要速速的发明，你的公义必在你前面行，耶和华的荣光必做你的后盾。多加他做礼衣，做外衣，多加见到赤身的给他衣服遮体，这样多加的光就必发现如早晨的光，他所得的医治要速速的发明。多加就是羚羊的意思，你知道谁是羚羊吗？我的良人，我的良人，我所爱的好像羚羊。我的良人啊，求你快来，如羚羊或小鹿在香草山上。多加是他主眼中的良人，他蒙他的主所爱，他是他主的挚爱。寡妇们爱多加，约帕的门徒们、圣徒们也爱多加，但是主耶稣他自己最爱多加。为什么多加患病而死？为什么任何一位盟主所爱的圣徒患病而死？因为爱，不是吗？因为爱他们的主自己为他们求，父啊，我在哪里？愿你所赐给我的人，愿你所赐给我的圣徒也同我在那里。任何一位圣徒死没有例外，都是因为父听了子的祷告，好叫子所爱的良人与他自己同在。保罗他自己明白这一点，因此他说，我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因为这是好的无比的，这是最好的事。寡妇们要多加活过来，约帕的圣徒们要多加活过来。彼得转身对这死人说，大比大起来。但是有没有人问多加他自己，你自己要不要起来？有没有人问大比大，嘿，你要不要复活？如果你是多加，你要从死里复活吗？ Think about it。 我拉撒路从死里复活来，但是拉撒路他应该希望从那个坟墓中走出来，为什么？因为那时候耶稣还没有升天。哦，我是拉撒路，我会想，与其在天上等耶稣升天，我还不如回到地上与我的主同在。 OK， 那个财主呢？那个要拉撒路沾沾手指然后量量他的舌头的那个财主，你觉得他想不想要复活？ 他当然想要复活。为什么？因为他在地狱的火焰里极其痛苦。但是多加要复活干什么？他与主同在，好的无比。多加睁开眼睛见了彼得就坐起来。多加坐起来是因为主他自己差遣多加回到地上。我的良人，我所爱的多加，你现在要回去，你要回去安慰那些寡妇，你要回去鼓励那些门徒们。 你要回去爱我所爱的人，你回去又印证我确实听了那西门彼得的祷告，你回去叫人知道我的确是叫死人复活的主。彼得对那死人说，大比大起来，等于对他说，多加主耶稣基督叫你从死里复活。西门彼得这个人，当主耶稣还在世的时候，西门彼得并不是一个祷告的人。其实彼得他不会祷告，他也没有祷告，他更没有警醒祷告。彼得因为小信，他无法赶鬼。彼得因为小信，曾经三次不认主。主耶稣曾经告诉他：“你若有信心，像一棵芥菜种。”就是对这山说，你从这边移到那边，他也必挪去，并且你没有一件不能做的事。你觉得彼得后来想起他主对他所说的一切话吗？这句话，你没有一件不能做的事。后来彼得成了祷告的人，他的祷告大有功效，他的祷告叫死人复活。为什么？因为他曾经看过复活的主，他就知道他所信的是谁，他也知道按照他主的旨意求，他的主肯定不会对他说不。而彼得的搭档约翰之后会写，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的。这是我们向他所存坦然无惧的心，既然知道他听我们一切所求的，就知道我们所求于他的无不得着。彼得就伸手把他扶起来，叫众圣徒和寡妇进去，把多加活活的交给他们。主耶稣的旨意就是要把多加活活的交给他们，这是多么大的恩典。不是因为多加从死里复活，因为对多加来说，阿明他还要再死，但是对圣徒和寡妇来说，这个对基督在地上的身体，这个对约帕的教会来说，这是多么大的恩典。不是多加可在广行善事施展周济，而是叫寡妇们和圣徒们确知他们所信的是一位又真又活叫死人复活的主。而这就是最大的恩典，因为认识这一位主就是永生。而这个神迹也产生了应该有的结果，这是传遍了约帕，就有许多人信了主。此后彼得在约帕的一个俏皮匠西门的家里住了多日。这一节经文大概也给我们一些线索，让我们了解当时约帕教会的状况。这个教会有一群寡妇，然后有一个可以接待贵宾使徒彼得的人，他是一个皮匠。皮匠和寡妇在犹太社会之中最不受人欢迎，最受人排挤，也最弱势的人，这群人就是约帕的圣徒。犹太人不喜欢呢皮匠，因为他们职业的关系必须接触尸体，因此在按照民数记十九章，按照犹太人的律法或者他们的习俗，这样子的人就是不洁净的人，因为他们职业的关系，他们的气味可能也不是很好闻。那彼得为什么要住在他的家里面？皮匠西门，或许皮匠西门是在所有圣徒之中最有能力接待使徒的人，可能是如此，也有可能主在使徒行传第十章之前就已经开始教导他的使徒彼得。教导什么？或许彼得已经在此开始学习上帝所分别为圣的，你不可当成俗物。 在世人眼中，皮匠西门是最低贱的，是不洁净的。但是在上帝的眼中，皮匠西门是分别为圣，是约帕的圣徒。而圣徒缺乏要帮扶，并且要一味的款待。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感谢你叫死人复活，我也感谢你叫你的儿子从死人中复活，这样我们就知道有一天我们也要从死里复活。求你的圣灵帮助你的圣徒确知这个事实，求你帮助你的圣徒确切的认识你的儿子，因为认识他就是认识你，就是永生。天父，感谢你已经在你儿子里面叫我们从过犯和死亡之中活了过来，好叫我们在今世按照你的旨意，按照你的大能行善，就是你在创世以前预定要你的圣徒们所行出来的。为此我们献上感谢，我奉你儿子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